又赢了。这一次，现场的观众真的有点被震住了。唐柔能和于峰正面交手打得不相上下，他们已经觉得是非常给力，能赢就算是意外之喜了。而现在，在半血的状态下，唐柔居然又将百花的第三位选手挑落马下。虽然于峰的落花狼藉当时已经被方瑞的海无量打掉了五分之一的生命，但是一又五分之四，这种情况就算当作一挑二来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人觉得太过分吧。一个新秀在职业生涯的第二轮比赛中就完成了一挑二的壮举，而且当中还有一位是全明星级别的巨星。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观众们待了好一会儿，掌声、尖叫、欢呼这才轰一下在整个场馆内炸开，宣布着擂台赛结果，由多个扩音器辅助的现场播音瞬间就被秒杀了。哗啦啦的掌声充斥在场馆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一些对星星并不是特别感冒，只是过来看一场热闹的荣耀玩家，也深深地意识到他们很可能见证了又一位荣耀新星的冉冉升起。唐柔已从比赛席中走出，现场为他而起的发疯般的欢呼和掌声丝毫没有让他感到局促。他朝空中举了举手，让现场所有人都看到了他挥舞的拳头。现场更加热烈了，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属于唐柔也属于星星。各种自发的口号已在场馆中整齐地唱响出来。主场，这才是真正的主场，足以让对手感到心虚、感到胆寒的主场。喧闹持续了很久，以至于现场的播音根本无法照章程宣布接下来的比赛项目。好在即使没人宣布，大家也都很清楚，擂台赛打完当然就是重头戏团队赛了。而到目前为止，星星4-1遥遥领先百花，如果再将团队赛拿下，9-1不是完胜，却也足够酣畅淋漓了。尤其是在擂台赛里有这样精彩的表现，简直把重头戏团队赛的风头都抢光了。观众都如此兴奋，星星的老少们当然也不会掩饰内心的喜悦。 太漂亮了！ 唐柔刚回到选手席就被陈国给抱住了，距离较近的观众席上顿时传来不少狼叫，两个美女抱抱的养眼镜头让不少人情不自禁地猥琐起哄了。 打得漂亮， 叶修也在夸奖。不过这点时间也不能光顾着高兴，擂台赛后相距团队赛的休息时间比较长，战队通常会在这时候根据临场发掘的对手状态或是一些其他什么问题做一些细微的调整或变动。于是在短暂的庆祝后，全队聚集在一起开始进行团队赛的准备工作。白花战队那边也是同样，只不过高兴的事儿可以说迟一点再庆祝，压抑的气氛呢，难道也说现在先高兴点儿，我们过一会儿再垂头丧气吗？显然不能。擂台赛开局虽不利，但随后莫凡的技术犯规送上大礼，几乎2-1的大优势局面下，结果被对方扳回。百花现在的士气算是彻底低谷了。朱孝平下来的时候，队友们的安慰都是流入形式，显然从心底里来说，大家都是非常失望的。 怎么了？都怎么了？打起精神，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有团队赛，可以帮我们抢到足够的分数。 于峰作为队长，必须要站出来给队友们鼓劲。可是话说了，效果却不是很显著。虽然大家一个个都做出振奋精神的模样，但是于峰看得出，基本上都只是在迎合自己这番话而已，他们的斗志并没有因此而燃烧。怎么会这样？于峰知道自己这番话也没啥高明之处，可能人人会讲， 但是他清楚地记得，在蓝雨战队的时候，面对各种不利的局面，哪怕是第八赛季总决赛主场以 2.5-7 落后于轮回时，队长余文周简单的几句话都可以让全队的气氛为之改变。比赛还没有结束，这好像就是余文周最常说的一句话。现在于峰也当起了队长，在这种时候他脱口而出的赫然就是在前战队听到的最多的一句队长讲话。但是自己讲和余文周为什么效果却大不一样呢？于峰很郁闷，也很无奈，而这样狼狈的落后他也实在没有经历过。被一个新秀一挑二，当中还包括他这个队长和核心，是因为自己正是让队伍丧失斗志的原因之一，所以现在自己的讲话让大家有些不以为然了吗？没有多少时间让于峰思考当队长的学问，眼看着队友们情绪低落，士气涣散，他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只能自己先平静下来，镇定地对接下来的团队赛进行部署，希望以自己的情绪感染到队友。两队各做着团队战的安排，现场观众却还沉浸在方才擂台赛的胜利中，而现场也在这空闲时机不停地回顾着擂台赛中的精彩。电子屏上还有比赛场中的全息投影都在用各种定格、特写、慢放展示着唐柔方才一战的威武。这些百花的选手和粉丝当然也看得到，看得当然会让他们很不爽，但是这里是星星的主场，有谁会理会他们的情绪呢？所谓的主场优势就在于此了，毕竟主队粉丝才是他们长期票房的保证嘛。选手们积极备战，观众们热情回顾，媒体方面呢，正在进行雷霆对虚空比赛转播的解说潘林，在德文这边擂台赛的各种曲折以及最后唐柔一挑二打爆包括于峰在内的百花二人后，再次强行在转播中插花，将星星那边的情况介绍给观众。电子竞技频道当晚接到无数观众热线电话，客气点的询问星星对百花的比赛哪个台能看，了解转播制度比较火爆的直接质问干嘛不转播星星和百花的比赛。台里顾不上埋怨潘林，他们自己肠子也悔青了，可是事先又有谁能预测到星星在这场比赛中会爆发出这样的精彩呢？电视的现场直播只能无奈继续了，而网络传播上星星对百花的比赛点击一路狂升，完爆其他九场对决。可以及时发布消息的一些网络媒体都已经迅速上稿，将唐柔的表现发至了各自网页的新闻消息头条。至于消息没那么及时的如报刊类的评媒，那各种记者更是按捺不住的已经开始眉飞色舞的描述这一轮擂台赛。接下来的团队赛还重要吗？在他们看来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团队赛是怎样的结果，唐柔今天在擂台赛里神一样的发挥都将是明天的头条，只希望唐柔不要在团队赛里突然低潮。不过就算是低潮，好像也可以用一会儿天使一会儿魔鬼这样戏剧性的描述来组织，如此看来怎么都可以有噱头。记者们兴奋呢，洋洋洒洒挥斥方筹，直至团队赛即将开打，选手开始上场，这才恋恋不舍地重新开始关注比赛。团队赛，星星出场阵容：叶修的散人君莫笑，苏沐橙的枪炮师沐雨成风，方瑞的气功师海无量，乔一帆的鬼剑士一寸灰，安文义的牧师小手冰凉为首发阵容，唐柔的韩嫣柔为第六人。百花方面则由于峰的狂剑士落花狼藉，邹远的弹药专家繁花似锦，周光义的刺客季冷，朱孝平的召唤师风客， 莫楚尘的牧师傲风残花为首发，张伟的魔道学者森罗为第六人。两队的阵容星星进行了一点轮换，其中牧师安文义的入替是一种必然，除此乔一帆却也在之前的单人赛中没有出场的，而在个人对抗中出战的包子和擂台赛中出现的莫凡此时双双坐在了选手席上。百花战队方面除治疗选手莫楚尘入替以外，再无其他个人赛中未露面的人员，这种程度的替换通常不会被视为轮换。双方选手出场登台，在相互握手之类的过场之后，各自进入了比赛席，裁判确认双方准备完毕了，确定了比赛开始，倒数的声音在整个现场回荡着。终于团队赛正式打响，比赛用途断河，整个地图呈标准正方形，对角线划分为四个三角区域，其中上下对称的三角区域为两片石林，左右对称的为两片三角树林，石林和树林中的道路都曲折复杂，而相交的对角线东北角至西南角为贯穿的大路，西北向东南却是一条河流，但是在正中却又被东北至西南贯穿的大道给封堵切断，断河之名因此而来。断河水流湍急，却是背向而游，中间的切断处好像成了河流的发源地，只是流至西北和东南角时都各自到了地图的边缘，而在这里断河被制成瀑布，竟然是开通的地图出口，只是从这里出去角色将被直接宣判死亡退出比赛。双方的队伍分别在西南和东北角刷新，除此两点以外，四片三角区域中各有一个角色交换区，百花战队刷新在了地图上侧东北角，星星战队刷新在了地图下侧西南角，相连的大道笔直贯穿，并无遮挡，沿大道行走，两方肯定很快就会出现在对方的视野内。星星战队直接沿大道冲上，而百花战队却选择了迂回路线，队伍迅速钻入了北边的三角石林。